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一觉醒来，吃小吃懒得起床，窝在床上磨蹭。昨天他们结束任务回到属于他们的二人空间时，时间已经深夜。池小池用石庭云的身体饮了酒，下午去跑了一个时辰的马，脱离躯体又是一件极费心神的事情。刚一回到空间里，便困得合衣倒头就睡。醒来后，他才想起来和楼影的约定，然后他果断决定多睡一会儿。听到有人推门，池小池马上闭眼装睡。楼影顶着于风眠的脸，穿着居家服靠在门边，门外投入的光影将他的面目勾勒得格外柔和。他注视了许久床上静悄悄的一大团，无声一笑，敲了敲门道：“ 吃饭了。” 他回到客厅后，听卧室里传来细细的洗漱声，脱去了身上的衣服，换上了制式的白衣黑裤，又去衣柜里挑了一件衣服等在门口。池小池在里面磨叽了一会儿，也觉出了不对，伸了个脑袋出来。 饭呢？ 楼影把一条薄围巾围上他的脖子。 按主神空间的节律，今天是新年，我带你出去吃。 去哪儿？ 回主神空间。 池小池一挑眉。 你们的脑花呢？ 不在。听说是最近系统内部安全事故比较多，他被叫去总部检查了，大概要去三四天。 哼，懂了，山中无老虎，猴子开 party。 解析池小池的身体数据着实花了些时间，约半个小时后，池小池的精神体被楼影化成了透明的数据，小小的一只揣进了前胸口袋。随后楼影唤醒了传输装置，再然后楼影就被拦在了检查装置外。楼影倒不是因为那张于风眠的脸被拦截下来的，每个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身份 ID。 据楼影了解，他们系统里还有一个性别为男却酷爱把自己打扮成各色花枝招展的女性出游的大佬，次次出行次次顺畅。负责安全检查的1209是个有点温吞的 IT 男，他拦在楼影面前，摊出手来。 六一，把你前胸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 楼影抬手抚一抚前胸。 没什么东西啊。 1209四下看看，露出了为难的神色，压低声音道。 六一，平时就算了，咱们俩是什么关系，让你夹带点东西进来也没什么。可你也不是不知道，自从老板办公室被炸，进出的物品查得特别严。你身上有外带的东西，系统也把异常信息备案了，要是我找不出违禁物品，老板回来查下来。 真的没有？ 楼影摊开双手。 不信的话你来检查。 1209叹息一声。 哎，六一，配合一下。 他把手探入楼影的衣服前带，他的手指刚刚没入其中，一道光芒便从楼影的衣带冲天而起，直冲穹顶，将那数据构成的穹顶冲击地出现了层层波纹。一朵烟花当空炸开，宛如巨大的透明蓝色水母，一圈亮影像是夺目的日冕镶嵌在外层，徐徐荡开，美得摄人心魄。不少系统都看到了这一幕，有欢呼声不断传来。1209愣神间，楼影低头温和绅士的一弓腰。 辛苦了，新年快乐。 距离监察点越来越近，楼影耳边传来池小池的声音。 上午一把火，下午派出所。 龙隐抬手摸摸坐在自己右肩上的透明小人的额头。 穹顶是数据构成的，不会轻易着火的。 池小池被戳得向后一仰，看向天际，只见大厅一片纯白，像是雪白的冰原，无数身着白衣黑裤的员工来来往往，但半空中有无数淡蓝色的光束穿梭成网，宛如彗尾。池小池好奇， 这些蓝光是什么？ 是信息流。 为什么是蓝色的？ 是089建议设计的。新年皮肤。 对089，池小池向来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觉得这肯定是个妙人。等他被楼影带进一间房间，恢复了正常身形，和089打上照面后，足足盯着他的脸看了十几秒后，转头看向挽着袖子走向厨房的楼影，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他带自己来这里，大概也是告诉自己，从东哥那个世界开始，他就跟在自己身边了。089正坐在桌子上，右手举着苹果，左手用平板下棋。看到来客，他轻轻松松地从桌上跃下，抓了张纸擦手，眼里带笑。 哟，来了。 池小池着意看了一下他的眼睛，跟他打招呼。 Hello 啊，089。 089朝楼影的背影充满妩媚的飞了个眼。 不习惯叫我数字的话，可以叫我的名字，我叫季飞鸿。 听到这个名字，池小池不觉含笑。 嗯。 089放下平板，上面是和电脑对战的围棋局，78连胜。他把记录清零，随手将平板扔上沙发。 坐。 023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跟池小池打了个招呼，旋即对089道： 哎，端醋。 池小池与089和023都是打过牌的，不过正式面基还是第一次。023是个资深白化病患者，头发、皮肤、眉毛、睫毛都是雪白的，眼睛形状深而狭长，近似欧洲人，色泽偏淡，虹膜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淡蓝色。对他与正常人大不相同的外貌，池小池没有表现出任何诧异，抬手打了个招呼。089很快端着醋回来了。 六一跟你说过23的事情吗？ 没有啊。 池小池态度自然地答道。089望着他，挺感激的一笑。在他们来前，023已经包了许多猪肉荠菜馅的饺子，等楼影来打下手，效率明显加快。楼影包了50个鲅鱼饺子，50个蟹黄饺子，50个黄瓜鲜虾饺子，又在众多白白胖胖散发着面香的饺子里头选了两个，包了2粒能隔离探测的花生进去。在等待饺子熟的时候，089和池小池闲聊起来。089朝厨房努了努嘴。 我和他还有六一还有你是同一个世界线来的人，又是前后脚进来的，所以一进来就成了朋友。你和六一是北方的，我是南方的，23他是国外的，有1/4东欧血统。他从胎里就得了这个病，眼睛只有 0.1 的视力，看视力表最上头的那个 E 他都费劲儿，还见不了阳光，晒不了太阳。他们家人很快就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在他们看来第二个孩子健康活泼，但我怎么看都是23更好一点。他从不畏惧自己的命运，不自卑，不胆怯，一直想着长大要开发属于自己的游戏。 要不是因为先天性心脏病，他不会走得那么早。刚刚递交第一个游戏设计案，就无声无息地在房间里死去。对从小就生活在闭塞的小圈子里的023来说，死亡不过意味着从一个房间到了另一个房间。更何况在这个新房间里，他还能打游戏。089天生有种护犊子的长辈心态，因此认识023的时候就对他格外关注。后来他发现，这完全没有必要。 古印第安人有个很浪漫的说法，白化病人是来自月亮的孩子。 零八九望着零二三忙碌的背影，声音里有笑，眼里有光，是那种叫人心动的欣赏与恋慕之情。 你说所谓的基因失误，怎么能失误出这么好的一个人呢？ 零二三在厨房听不清外面说什么，只能听见零八九一个人叭叭叭。他扬声训他， 就知道说话，过来，不算。 零八九从他能出西施的情人眼里醒过来，弯了弯眼睛应道， 得嘞。 在零八九拨算时，池小池盯着他问， 所以你们的老板给了他好的眼睛？ 零八九顿了顿，抬头看了一眼池小池，笑道， 不会啊，我们老板很抠门的，因为二三眼睛不好，所以才叫二三去看守最不需要眼睛的光脑。